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移爱香港还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臣修订版李怡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制约扶倾，四面受敌。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我哋街 嗱，我哋2月12号咧，应该系就系、是、开始就我哋同《二月时报》咧，就好似往年咁咧，就我哋都租咗两个摊位嘅啊。2月12啊嘛，啱唔啱啊？13啊 ，OK 13。咁我哋租咗两个摊位嘅。我哋书展又系咁样合作嘅，咁啊做 show 又系咁合作嘅，咁就做 show 咧就因为占领运动，大家知道啦，本嚟三场，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呢度我谂住肥仔噶嘛，系咪？咁每边执翻几廿个噶嘛，谂住咁又可以即系够几个月啊开销嘅，点知咧就执唔到几廿个就唔见几廿个啦，OK？广告费啊喺 Roadshow 嘅广告费冇咗啦。的士、小巴啊，嗰啲車身廣告唔有錢啦，長租啦，係咪？咁啊真係重傷噶，老實講。咁本嚟咧，我哋每年咧都有啲恆常性收入嘅啊，譬如話七一啊，咁我哋都即係點都有幾廿萬嘅。不過我哋就唔會公布嘅啊，佢哋嗰啲檔啊，邊個籌幾錢？因為我點解唔公布？我賣嘢啊嘛，大佬，我小販嚟嘅。你知唔知我每個街站都係有流動小販牌嘅？其他佢哋啲冇嘅，咁我真係喺度賣書賣衫嘅，不過有啲人俾多咗錢咁解啫，你明唔明啊？咁我揸住個兜喺度，即係黑咁喺企喺鵝頸橋，咁嗰個箱原來有十幾皮嘅，可以係咁樣嘅嘛？咁好啦，呢個一筆啦，咁好啦，年宵啦，做 show 啦，咁加加埋埋，譬如我哋每年咧，而家即係買 radio 加埋普羅咧，大約係要180万左右，一個月15万左右。咁我又擺啲稿費落去啦，係咪？跟住加加埋埋，咁又有啲即係海外嘅朋友咧，恆常性都有啲 PayPal 咧，1500咁樣，即係每個月加加埋埋都有一筆數目嘅。咁其實我哋財政上邊咧，都好穩健嘅。我講過好多次噶啦。咁我哋又唔需要搞啲咩大型籌款啊，係咪？咁當然如果開銷大咗，咁唔同啦，係咪？咁啊熱血咧就好叻嘅，我覺得我真係好佩服黃楊達。佢搞呢個《二月時報》咧，你睇佢節目又多過我，又多人聽過我，係咪啊？跟住佢又咪出埋報紙，出埋漫畫，屌佢未嗌過窮嗰條友，係咪？最多大香港早晨就我睇數啫，係咪？咁都係一個節目啫，啱唔啱啊？咁啊，佢啊真係叻嘅真，我就真係淒涼嘅真係，而家諗諗下係咪？咁所以咧年宵咧，大家幫下手係嘛？即係嚟啊！咁值唔值$85就大家心照啦，係咪？係嘛？咁但係成本都幾廿皮嘅真係，係咪？咁我哋就係靠啲支持者咁樣，喂大佬買件衫，咁都要使幾百噶啦，嚟一衫啦，整個袋啦，書啦，係咪？嗱，我嗰本咧好多人都有嘅，但係呢本就一定要買啦，係咪？因為我即係我哋好撐李怡嘅大佬，佢有撐我哋嗰個理念嘅，係咪？雖然佢喺蘋果寫稿啊，係咪冇關係嘅呢個？我老土梁振即係梁振英老土黎智英兩個英，咁我唔會老土李怡噶嘛，係咪？所以佢嗰本《香港思潮》咧，我哋普羅都幫佢賣咗成千本，係咪？咁呢本咧，我就希望都可以賣到1000本幫佢，係咪？咁所以我哋都有代賣嘅。咁大家可以嚟幫襯我哋啦，係咪？咁啊，$80一本，咁啊，咁令我哋年宵有得賣。咁我可能會即係同老人家傾下，喂，你抽啲時間嚟幫我簽下書啦，係咪？ 咁另外二月一号即系后日个游行咧，我就真系唔系好乐观嘅。咁但系我都喺几里佐治街摆个街站，就卖书同埋卖呢啲衫，系嘛？咁大家咧如果得闲就嚟撑下场。咁年宵有咁多日，咪拣一日嚟咯，或者拖马嚟啦，叫啲朋友嚟啦，系咪？咁我哋喺嗰个位置咧，同旧年嗰个位置系一样嘅。嗰度都讲紧系二三十万个租金。因为次次都被人炒高的，他们看着我们来吃的 ,ok? 那 都是要成二三十万的，加上装修有几十皮的了，你明白吗？但是我们买这些货呢，那几日呢，那一个礼拜呢，那怎么都可以即收支相抵，有少少即有少少即收入的，那就是靠大家。那另外我们需要大量的义工帮手的。咁大家上網揾下嗰個即係報名嘅辦法。咁如果你得閒，你抽三個鐘又得，四個鐘又得，嚟幫下手。咁即係我哋變咗有個監表定咗咧，我哋任何時間咧，起碼都有十幾個人喺度，係嘛？咁我就會盡量抽時間去嘅，即係基本上日日我都會喺度噶啦。咁大家就可以嚟幫下手又得。咁最好就揞錢買呢啲啊，呢件都好啊。仲有我哋有一件國師嘅衫。就特別情商呢、這個即係阿 Cousin 畫嘅，初初我叫唉，我年少幫我畫件衫，係嘛？畫咩啊？咁唔好再畫雨傘啦，咁鬼多咁話，唔好咁諗諗啊，我諗諗啊，我一係畫你啦，咁佢話唔畫你，我話我話得啦，我哋而家幫陳雲做神，你畫陳雲啦，咁我畫咗陳雲揸住喎，好有型嘅，城邦會戰勝歸來咁樣嘅 ，OK。咁啊！呢件衫大家要買，尤其是啲本土派啊，啊！呢個呢啲陳雲嗰啲弟子啊，唔買星巴你啊，真係 ，OK， 係咳神畫嘅 ，OK， 揸住把刀好有型嘅 ，OK， 跟住城邦會戰勝歸來咁樣嘅，咁啊嗰件衫我諗啊會好賣嘅，不過我都係印咗唔知百零二百件嘅。 哇！搞錯啊！ 我驚啊，大佬！ 驚咩啊？驚咩啊？ 喂！我摆咗啲货喺度，出唔到嗰啲钱嚟噶，阿哥。 嗰度坐底， 你明唔明？ 坐底都卖几百件。 系呢件啊，唔系呢件，呢个相嚟嘅啫。我哋有件衫个样嘅。呢个系相嚟嘅啫，但我哋有嗰衫个样喺边度咧？摆咗上网啦，好似。 应该唔够噶啦， 唔够啊！家人， 家人啊， 叫即刻家人。嗱，呢啲话噶。咪到時我要你大家嘔嘅大佬，因為我而家印咗百零件嘅啫，你明唔明啊？百零件唔夠我咪呢度一人一件都搞掂啦。要呢度就一人一件，咁呢啲揾邊個買啊？係咪先？大佬啊，你真 係咁唔係淨買件、啊？ 佢嗰件一定係好賣得嘅，但係呢件穿出去幾好啦，係咪？白色新土不易，係咪？我喺香港咁有咩錯啫？係咪？有很多人話唔識解啲唔識解個身同個土地一齊啊嘛，咁解啫嘛，咁你離地咁就唔係身土不二啦，咁簡單啫嘛，咁都唔識解我，咩啫啫？問我咩叫身土不二啊？身土不二都唔識解我啊，係嘛？離地咪身土不二咯，用乜嘢解啫？呢個係啊咁嗱，呢啲呢件咧就因為其實不嬲最好賣呢件嘅，咁但係今年咧我哋就整到個熒光版。你明黑掹掹嘅時候，你就見到麥通匪類四個字咧，咁樣嘅，好過癮嘅。OK， 咁其實都係嗰句啦。嗱，呢本書就大家就係、是、我哋希望喺過年前咧，如果佢老人家得閒，我哋一路搞一次新書發布會，等佢同啲讀者見下面，喺度簽下名，影下相。OK， 好似上次咁，上次佢好開心嘅，本書我哋幫佢賣咗成千本嘅。咁其實呢啲書係好難賣，係咪？咁但係而家個氣候啱啱係可以啦，講本土，咁呢個係大師級啊嘛，係咪？咁所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咁啊等佢又有興趣繼續寫啊嘛，啲書賣得係嘛？咁呢個就廣告時間完咗咯喎。 係，咁起碼有兩個話題一定要講啦。嗱，第一個咧就你唔喺度啦，咁你對於阿泰博士遇襲跟住被捕，你？就係補充啲咩？ 咁呢個預咗噶啦，係嘛？出得嚟行，大佬唔俾人揼下啫。哇，大佬，梗係預咗啦！我喺度可能唔使俾人揼， 但我夠惡㗎嘛，係咪我還拖㗎嘛，可能 唔係我響度都可能冇咁嘅事嘅。 咁佢合唔合 啲啊？ 咁你唔同你係師傅啊嘛，你打得啊嘛，係咪？咁但係太博士太斯文咧， 太斯文。 嗰 日就阿李師兄點佢名？ 唔係，我就希望大家唔好再喺 Facebook 度玩佢整阿齊恩嗰啲啊，真係冇。屌呢個黃牛，但即係唔得，要即係嚴重警告佢先得，係咪？呢啲咁即係破壞曬我哋阿泰博個形象啊嘛，唔得嘅呢個係真係。其實啲嘢俾佢講講下，咁講中咪撲街。屌呢個烏鴉口嚟噶嘛？你知唔知呢條友成日講親都中噶嘛？呢啲係佢先知嚟噶嘛？ 唔係，但係嗰件事我都再想講一次啦，就係凡係呢場合咧，因為我嗰日係坐車目睹嘅，係咩事發生？人少。即第一件事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 其實講過九十幾次了，對方人多我哋人少就被人嚼了，我哋人多他死狗一定是這樣的嘛，我都不知道撞過多少次，我未試過有夠膽來挑釁我和惡多多人的嘛在法庭又是那個什麼愛港之星那條陳那條人戴 cap 帽那條叫什麼名字 副咩啊？副振中 啊！屌佢喺外围度，癫狗咁屌我哋隔几重，我啲人多过，跟住声盖过佢，咁都睇唔到佢，系咪？佢试下想伸只拳头过嚟，咁都争冇雷公咁远，系嘛？有一次我哋喺尖沙咀又系，佢喺外围嗌，咪摆个铁栏俾佢嗌咯，系咪？嗌完咪走得咯，咁多嘢。你人多，佢点埋嚟啊？人少佢就唔觉意，因为佢有啲蛊惑仔喺度噶嘛。你咪唔覺意咁抽下水咁嚼你兩嘢噶嘛？嗰班撲街嚟嘅，全部都係你知唔知啊？係嘛？所以我鑊啊，去到我就兇佢哋先嘅，你知唔知啊？係嘛？因為我樣衰啊嘛，係嘛？咁但係呢啲場合就係、即係啲手足就要即係、個警覺要強啲啦，係嘛？睇下佢埋嚟就即係、我哋啲人就要控埋佢噶啦，大家就行住咁就打唔成噶啦，永遠打交都係咁噶啦， 係 係嘛？咁譬如最好呢扎啦，你睇，如果你蒲下頭咁咪得咯。 喂，唔使打噶，行出去得噶啦。 咪就係咯， 行出去得噶，哎呀，行出去。 唔撚嘢啊！咁樣搞掂啊，大佬，係咪呢扎男哥？嗱，你即係你叫呢扎啫，你叫一個鏡頭 pan 唔到過添。pan 唔到啊，唔使驚，費事嚇鬼你啫。嗱 ，pan 過去啦。啊，呢扎都係驚啊嘛，個個都達成200磅， 係 咪啊？咁其實需要嘅喎， 唔係而家嘅世界即係香港 嗱圍院真係要嘅，屌人哋走埋嚟搞我哋啊！你明唔明啊？間唔中抱下頭啊！啲大隻佬，你抱個頭就得㗎啦！佢有扎大隻佬喺度，咁佢咬㗎啦嘛！你知唔知啊？佢就唔會嚟啊嘛！ 係而家香港去到欺善怕惡係嘛？啊，仲加埋嗰次仲有呢個警方撐腰，咁啊阿李先一點名咁啊，即刻叫阿泰博士行埋去啦嚇！好啦，講另外一個話題啊，就行上㗎啦，阿士。現在在什麼地方不是執他那麼簡單不是執他那麼簡單 不是現在就說 交不到牌費 他現在連牌費都沒有給他這個電視台根本不應該給牌他的嘛是嗎他所有那些所謂發牌的規定全部犯了已經是那你都給他牌他咁而家梁振英竟然行出嚟，我哋按照一定程序處理，撲你個街已經過咗兩個月啦，三個月都嚟啦。11月通訊局已經決定唔發牌俾佢，個建議俾咗行政會議。咁你就擺咗喺度到而家，嗰度咧就出現欠薪事件，係嘛90多樣，跟住你唔知道梁振英喺度即係計咩數，定係等有啲白武士救佢，定係點樣？ 而家我覺得好難白武士喎，你去到咁嘅地步，你啊？ 唔係呢個電視台咧，即係去到今時今日淪落到呢個地步咧，你即係大家係估唔到嘅。我話俾你聽，你就算好似阿林伯嘅時代，佢都蝕咗好多錢，幾廿億，但係佢有好多節目俾你睇噶嘛。呢個咁嘅王晶，撲你個街，佢話佢蝕咗10多億，你係冇嘢睇啊嘛，咁係咪？係 喎，佢溝咗條仔喎。 唔好講呢啲嘢，真係。呢啲都無關宏旨， 咩啊無關宏旨？ 屌咁啲電視台老細溝女同溝仔有咩分別咧？你話佢先，冇分別噶嘛？係咪？你特別強調佢溝仔咁，嗰啲溝女咁啊點咧？係咪？咁乜分別啫？唔得有呢種咁嘅性傾向歧視，喺潛意識有性傾向歧視，係咪？ 潛意識有，你咁樣講就代表啲潛意識有嘅，你知唔知啊？我所以呢個政治不正， 我又唔係選，我做咩驚？ 咁即係台長承認有啦，係咪？ 有啊，有啊，有啊，有 嗱，台長你又做台長，呢度冇女溝又冇仔溝嘅。 有 咩？佢呢度有女溝有仔溝，呢邊有女溝有仔溝。 有散咗 band 之後講俾聽。 哇，咁樣啊冇喎，大佬。 喂，講翻亞視先啊。 唔係，我而家唔知佢想點。而家係梁振英，係咪？咁仲有你個電視台去到呢個地步，咁咪你唔係淨係發幾張傳票勞工處，大佬。我講過好多次就係你唔係賣鹹脆花生攞個商業登記係嘛？咁你咪清盤咯，一間公司做生意唔掂倒閉係嘛？咁你咪遣散咯係咪？或者你用嗰個破欠基金咯，而家有個破欠基金喺度噶嘛係咪？你唔係啊嘛，你係一個使用大氣電波嘅廣播機構嚟噶嘛哥。那個牌是要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俾你的嘛，你不是走去稅務局攞個商業登記的嘛，阿哥係咪？咁你政府就要出手噶啦嘛，出手就是而家你續牌階段，咁你係咪即刻要話俾人聽個牌俾佢定唔俾佢啊嘛？係咪？你話俾我牌俾佢，咁佢又有得搞啦，係咪？嗰啲喂，啲人想投資嘅，想咩咪有得搞啦，係咪？你話個牌唔俾佢，有一樣有得搞噶嘛？咪清盤遣散。 唔係，而家最尷地方係咪啲人驚買咗之後個牌唔續？咁我 同埋而家所以即係話得近入去，話要即係招標賣 到啦，賣到啦， 買啊黃咩嗰個黃春啊嗰條啊借錢俾人嗰個先好笑啊！屌你大股東嚟嘅，你而家欠我糧，你借錢俾我，叫我寫借據，你講乜嘢大佬？我真係未聽過喎，呢啲係咁跟住話我好心啫咁。我大佬，你老細嚟噶嘛？大佬你喂你自己幾個股東，你講掂數，你出糧啦，大佬。所以嗰日呢個葉家寶話擺，我都好少喺 Facebook 留言嘅，你知係嘛？呢、這個葉家寶，唉，我又識佢咁多年，我都真唔好意思。佢喺個微博嗰度整一張啊，即係亞視嗰日撐佢哋嗰啲啊，多謝人啦咩咩，跟住我話快啲出糧咧。我都未試過，我真係睇睇火都嚟埋手，係啱啱揸住部手機可以咁樣話，快撚啲出糧。唔係呢句係咪最重要啊？你話講咁多嘢做咩啫？係咪講咁多嘢做咩？過年啊，大佬人哋要一月份，喂，仲有幾日啦？12月份又未出，係咪？咁然後喂，江湖救急都 班水翻嚟啊！ 你而家年尾係咪？即係好離譜，真係！即係呢個真係唔掂，係咪？啊，冇人去圍佢嘅喎。仲有亞視嗰啲員工好似冇乜。 唔係呢樣嘢，我哋都諗唔明係點。 喂，真係百思不得其解。我有幾個學生喺度做，我都想問佢哋：呢啲人真係好有錢咩？嚇？ 為 有秘魯。咁但係喂，要出聲先得㗎，大佬。 唔係，我唔明啊！有秘魯，不如點解唔變明魯嘅？冇所謂，嗰度要翻工啊，大佬。 要翻工噶， 唔係嘅。你知唔知過幾遠啊？ 唔係佢哋翻工都係 hea 嘅，有咩做啫？佢 冇嘢做，邊 係咪？屌你！今日節目你話俾我聽，日日播嗰個宣傳廣告就係我哋團結啊！我哋亞視咩？屌你！真係喂，大佬你未見過咧？即係呢個真係香港人咧。我話講，我哋真係活到呢把年紀真係好啊，係咪未死？ 係。 咁間幾多嘢？呢啲以前係發夢都諗唔到會見到嘅嘢，你見到。跟住佢哋仲要搞個節目啊，撐亞視，跟住自己撐自己。屌你！跟住啲人又重複節目部、經理部，唔緊係由嗰幾個人。跟住就大家好開心咁樣，誒撐亞視咁，都冇糧出。仲要借錢俾你，果然有幾個人借我啦咩話？屌你真係，唉！嗱呢個咧，如果亞視呢啲人，即係呢啲員工嘅表現啊，等於香港人咧，香港就撲緊街，係咪一樣啊？大佬，屌你逆來順受，仲要撐我哋又，去撐我哋，待住先咁屌，屌你啊！呕电啫，讲讲下都唔识讲。我话晒都亚视做嗰段时间系咪？所以谂翻又好笑。我喺亚视做一年嗰、那个，其实我亚视前后做咗几个节目，一个就龙门阵93年10月到94年年底，嗰、那个节目平均收视都2点，唔系2点啊，2位数。佢嗰日撑亚视个节目1点嘅。 我是最高收视试过18点、15点，平均收视是超过10的双位数。到而家冇人破过，屌你真系你话凄唔凄凉啊？你咁嘅电视台嚟嘅，你话真系系嘛？嗰阵时即系喺我哋嗰个时代，今日睇真啲，试过20几点收视，无线正吓到飙汗，你知唔知？后尾94年，我哋个节目俾阿张正普入嚟，同埋梁宇成入嚟，一个四哥就四哥叫点样叫四哥咧？张正普即系萧芳芳老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啊嘛，所以花名叫四哥。跟住梁宇成阿叔啦死咗啦，年底就 cut 咗我哋个节目啦，系咪？就俾佢哋入嚟 cut 嘅啫嘛。李保安喺度嘅时候都冇地斗我哋个节目，系咪？你个节目多人睇啊嘛，大佬。嗰阵时呢个亚视嗰个今日睇真啲几劲啊，搞到无线咪搞个城市追击咯。咁我94年嗰度冇得咯，无线又揾咗我做城市追击。幾好啊！你話真係啊嘛？嗰陣時10000蚊一個數，去無線嗰數20000，嗰啲藝員一個月人工都得幾千。就喺呢啲咁嘅夾縫中，兩個台都競爭嘅時候，我哋咪有著數咯。就咁啫嘛，其實就係、是、你明唔明？屌你而家無線最好笑，你亞視搞到咁，淪落到咁，無線個收視率下降嘅喎。你話係咪好笑啊？即係佢係鬧唔到佢嗰啲，仲要下降。咁其實個原因就係而家啲人睇電視啊嘛，大佬。看電視的人是越來越少的，所以其實即在這裡說王維基拿不到牌真的救了他，你做下去你多多錢都未夠填，我現在告訴你，因為現在整個形勢你看到還現在還有兩個免費電視牌照，是不是沒得做的？所以現在你那些有心想買亞視那些想想，屌你的銀紙掟落水掟落鹹水海嘛，會有可能 是吧？除非你真的節目做到真的很好，是吧？有得困，咁你而家港視睇嗰啲節目點咧？你哋覺得係咪？即係好難困咯，我覺得係咪？你所以香港你就即係真係可能得一個電視台嘅啫。 我一個電視台唔需要而家。 好啦，咁啊啱啱答正啊，夠鐘， 多謝曬， 多謝曬。 佛祖火我叩岸，风有声，太上老君要我作浪，唯独我播到这声，帮说正道，凭义勇为我本土，全靠网络，万劫可解的配方，谁犯亚洲见共和，白鸽左教纷纷告状，美帝在重阳寻代理，为叫众残利利干，念众生我出山救港，汪洋达顺灵热狗开拓血路，控告风知我所想，说我盼望，无代理六四情化太恶毒，明的我洗撑玉文朝拜教座，打破关中出四方，华夏已遭赤共亡，没法叫往的鬼角落，我教育文明伦理，纵港奸在污蔑我，忘掉地狱的火有多烫，城邦会战胜归来，城邦会战胜归来，重赞自治神圣威四海，用烟向财同仇敌开，香港会勇武起来，广普世保不住世代，猴子气策一招来，城邦派正气开来，无法住天又任这边改，世杀灭亡重传为爱，即使战斗见本来，我身魂与天 的回放，还能到化身变玉皇，为正善扮分封周王。天杀他帝王起始，连线中成为傲刚，热血勇在冲身四方，成邦远战胜归来，民主派数尽棺材，面对地狱台辅助悔改，用枪中共旗若尘埃，破灭气氛惹声来，我身魂叫天地常在，成邦会战胜归来，成邦说再一出台，胡世讲书服败者变改，复四夜斜叹女斋，转进尖东青天来，讲普世保不住世代，后知气察一朝来，成邦系正气开来，无法处天由任这变改，世生必放纵全为爱，即使战斗见本外，要我成